记忆中的春天已经遥不可及，你想念的人都娶了妻嫁了人，你还单着，还念着，还后悔着。抱歉，晚了。收拾房间，整理出来一些纪念品，物件上凝结着回忆。一个笔筒装满了你的年少，一只千纸鹤叠的是少年的第一次心动，又重启了那个只有他才如此称呼你的昵称。你想了想，大概有几年没有人这么叫过你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。玩你们两个人一起玩过的游戏，你终于过了那一关，打败了所有的怪兽，响起了激昂的音乐，整个大陆都在欢迎他们的英雄。可你身边没有那个声音大呼小叫了。去你们两个人吵架的地方，石头凳子还在，月亮还在，对面那个下班很晚的店员还在，他的哭泣声还在，他摔碎的手机壳还在，不见了。把他写到故事里，写进情诗里，让他变成文学，让无数人分享你的欢喜以及伤心，收集你答应了对方却终究没有被他做的事情，100个，1000个，这些事情你终究会做的，但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意义。你瞧，很多事情失去了就是失去了，很多性质失去了就是失去了。一键删除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，多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却要用尽全身力气呢。去见你们两个人共同的偶像，要偶像的签名，对偶像说，我的前女友或者我的前男友很喜欢你，所以我也喜欢你。现在他走了，我还是留下来喜欢你。一个人过一个原本总是两个人的周末，时间过得很慢，看完了2部电影，玩了10几局游戏，剪了脚指甲，看了一本书，天还没有黑。奇怪了，以前两个人的时候，时间总是不够用。想想你曾经对他的恶言相向，尽管那不是你的本意，可你没有机会解释了。去一个你们两个人来过的城市，臭豆腐，义乌小商品，吆喝着让你坐船的商家，一切都没变啊。你的手再没有人再牵起了。一个人过一个盛大的节日，全世界的面孔都很开心，商家巧取豪夺的骗情侣的钱，情侣们甘之如饴。一个人过自己的生日又长了1岁，对孤独的恐惧又加深了一层。寻找他的烟头，他留在被子里的头发，人说雁过留痕，那前任过后留下什么？他抽不同牌子的烟，他染过不同颜色的头发，你想起来还有些模糊了。去很多人的聚会喝酒，吃路边摊，唱 KTV， 在热闹的某几个瞬间想起他，看着路过的每个人都想他，但没有认识他。不止101种方法，但写到这里的人已经心碎到阵亡，会好起来的，总会好起来的。所以伤心

你不知道我把你的照片当成你，每每想要触碰，有时候回首，每每临近哽咽，都转过身。你不知道，我把你当成了一个秘密，白天决绝的藏起，晚上泪落一滴又一滴。你不知道的事还有很多很多，却都像节日的烟火，刹那就陨落。但你一定知道，我觉得像头牛，除了你谁也管不住我。你自挣脱束缚，远走高飞，我自驻守原地，一往情深。我把我最好的天真都用来爱一个不可能，我把我最好的光阴都用来等一个已经走了很久的人。可是我终于决定要放弃了，因为我已经守望太久，期盼太久。因为我终于明白，你此去再无归期。 是谁的衬衫静静躺在角落，呼吸还残留一褪色的温柔，闭上眼背诵你给我的感动，过往就像音乐旋转着，深秋的枫叶覆盖在那街头，在你消失的以后，想松开你的手，眼泪却太脆弱。你说要我快乐，我反而更难过。也许深深爱过，仍回忆断失落。就算曾经犯错，也要。 松开你的手。 的灵魂，他们好像刚离开了地狱，他们也可能刚刚死去。有没有牵着手的恋人还徘徊在寝室屋门口，他们没有做爱的地方，只能互相拥抱的场景。 伤心难过的时候，别人问起你，你总说没关系，没什么事儿。 但是一看见他，你就控制不住的想要扑进他怀里，哭成泪人。薄荷小姐肠胃炎，从夜晚到天亮，整整疼了一个晚上，愣是忍着没吱声，自己在床上疼得死去活来，也没叫醒舍友陪她去看病。到早晨，大家出门上课，舍友发现她不对劲，问她怎么了，她也说没关系，不是很疼，但我可能需要请个假，我想我需要去趟医务室。然后自己穿好衣服，缓缓地挪到了医务室，挂号、问诊，一系列流程折腾下来，薄荷小姐的脸上已经看不到一丝血色。做血常规的时候，医生说：“姑娘，扎手指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一忍。”她也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可以。”一个人安静地待在医务室的长廊上，等着检验结果的时候，薄荷小姐想着还是给男友叶子先生发了个短信，告诉他自己在医务室不能和他一起吃早餐了。墙上的时钟滴答地走，明明只有一小会儿，却感觉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。腹部的绞痛也没有缓和的迹象，薄荷小姐只能坐在走廊的椅子上，用手使劲地抵着腹部，蜷缩成一团。听见开门的声音，抬头看见叶子先生推门进来的时候，薄荷小姐一瞬间瘫软了下来，伸手要抱，一直到叶子先生把她抱在怀里，她才满脸委屈地说了声疼，然后哭得泣不成声。有些时候我不哭，不代表我不痛，我不哭是因为我知道，没有你在身边，我的眼泪没有人会怜惜，我的伤痛没有人能治愈。我本来不委屈的，却在看到你的那一刻忍不住哭泣。我恨不得把小时候被蚊子叮咬的小红包都告诉你，然后任你抱我在怀里，柔声安慰我，轻轻地拍我的背，告诉我有我在，别哭。其实我没有外人眼里那么坚不可摧，我只是不想不相干的人看见我柔弱的地方，我的软弱需要隐藏，以防它变成别人刺伤我的利剑。而至于爱人，我无所谓示弱，因为爱你，所以相信你不会伤害我，因为爱你，所以想要你更多一点的疼惜。我本来不委屈的，但是看见你，我就忍不住泪水决堤。 天色暗下去，城市灯火慢慢清晰，就像模糊的记忆，却拉出深刻的痕迹。Mi so so re mi， 这句忘不了的旋律，和你名字放在一起，存在我手机里，什么时候才会想起？